寄东京以南三里，然后寄给我的知己。寄到公园满地落英处，期望他有一天执起，仍旧记得三月里小雨点纤纤落，令我回味樱花纷飞。你那樱花碎落寒风里，头望向天有些伤悲，仍旧记得当日你面上正流泪，相见无一语，仍想念你。仍旧记得三月里小雨点纤纤落，令我回味樱花纷飞。我那樱花碎落无春里，陪伴他恨再会无期，仍旧记得三月里那段往事，一见寒天雨就想念你。